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七章，错乱现实。这是什么东西？纹身？我身上什么时候多了这种东西？江瑶用力搓了搓那枚黑色刻印，却不想非但没有擦掉，反而更激起了那股灼烧般的疼痛。江瑶连忙停住了手，在呲牙咧嘴一番后，锁骨上的这枚刻印的黑光渐渐开始消隐，而那股剧痛也总算慢慢平息下来。面色苍白的江瑶伸手抹了一把冷汗，瘫坐在椅子上，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剧痛倒也意外地让他那发热的头脑渐渐地冷静了下来。我在焦虑些什么？不可否认，当江瑶看到那师秋身上挂着萧远的信物时，心中忽然划过了某个猜测。也许是受到这份猜测的影响，当他接触到师秋的眼神时，下意识的与萧远那熟悉的忧虑之色联系在了一起。但现在想想，仅凭一个挂饰，一个眼神，就认定萧远就是那只狮鹫，这也未免太过天方夜谭。况且先不论萧远是不是妖怪，就以他平日那种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的性格，要说他接连杀了那么多人，江瑶打死都不信。这一年来的朝夕相处，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对于这名同居友人，江瑶还是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的。不过萧远的贴身信物端端正正地挂在那只妖怪身上，其中的前因后果是江瑶想不通的。不仅仅是这些，别墅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如此的匪夷所思。最后那道偷袭自己的白光到底是什么？门口闪过的那个少女人影又是谁？还有那名红发男子。江瑶有些头痛，理清事实的唯一突破口似乎只有那名红发男子。但他忽然意识到，自始至终的他连那名男子的名字都不知道。江瑶叹了口气，最后还是决定用手机搜一下新闻。那栋西区别墅出了那么大的事儿，媒体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而如今，这是他知晓事情后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很快，一条条最新的新闻便跳上了手机屏幕。西区别墅，再现藏尸密室，警方已紧急封锁调查。江瑶默念着新闻标题，迅速阅览着详细内容。从新闻来看，似乎是那被自己电晕的保安在苏醒后发现满是尸体的密室，然后慌忙报了警。警方初步调查后，也往暗影游戏受害人的方向调查着。江瑶看了好几篇关联报道，发现那保安并没有提到自己，这倒是让江瑶松了口气。要是被警察知道自己还在密室中大闹了一回，光是盘问审讯就够他受的了。更何况因为十年前某场变故，江瑶还背上了某些不良前科，警方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的。江瑶放下手机，心中还是有团疑云挥之不去。施鸠如此颠覆人三观的妖物，要是被发现，那社会上早就闹得天翻地覆了。而现在的新闻中对此只字不提，那么也就是说，警察到达时施鸠已经不在了。是有人带走他，还是……话又说回来，施鸠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妖怪？江瑶想着，再次拿起手机，在网页搜索栏中输入了施鸠两字，结果便很快出来了。 山海经西山景，右西 百七十里，日南山，上多丹素，丹出水烟，北流注淤味，兽多猛豹，鸟多狮鹫。狮鹫即布谷鸟，虽然到了现今依旧是随处可见的物种，但既然被《山海经》这部跨越千年的上古百科全书所收录，那么便意味着狮鹫在上古时代便已生存在这片土地。而千年时光的冲刷下，是否真的有可能有个别狮鹫幻化为妖呢？妖类吗？江瑶看着网页中的《山海经》三字，不禁陷入了沉思。这部华夏先人智慧之大成的先秦古籍，总会被人误认为是一部神话集，但事实上，《山海经》却是一本记录着华夏千古文明的地理图志，其中记载的不少生物、地图，在现今仍能找到与其对应的事物。而既然《山海经》是部上古纪实图志，那么其中所记载的诸如九尾狐、烛龙、山神、饕餮等等妖神，是否也确确实实存在过呢？又或许他们依然存在至今，只是没人察觉罢了。江瑶想了想，也没有再纠结，毕竟在历经了先前那场大战后，他的三观早已碎得彻彻底底。现在唯一让他担忧的就是，在西区别墅已被警方封锁的情况下，萧远失踪的线索已很难再去探查了。急促的手机铃声将江瑶从思绪中拉回，他拿起手机一看，发现屏幕上闪烁着一个熟悉的名字：周文涛。周文涛是江瑶的初中同学。与萧远不同的是，他与江瑶相识多年，两人自少年时代便是好兄弟。虽然曾经的江瑶身边也有过一些朋友，但自从十年前的那场变故之后，愿意继续对他以诚相待、不离不弃的就只剩下周文涛一人。说起来，周文涛虽然性格看起来大大咧咧，甚至有些傻大个之嫌，但实际上他却是国内某个知名大财团的大少爷。只是他偏偏对继承家业没有半点兴趣，反而醉心当一个旁人看起来不务正业的漫画家。为此，周文涛和家里闹得很僵，经济支持那更是没可能。不过周文涛也算是个小有才气的人，虽然目前依旧在奋斗期，但凭借一己之力也拿出了点成绩，这也是他家里人至今没把他硬绑回去的原因之一。 喂喂，小姚，你怎么这么久才接啊？这都是上三竿了，你小子该不会还赖在被窝里睡懒觉吧？ 电话刚接通，就传来周文涛那一串急不可待的声音： 你回国了？ 江瑶揉了揉发胀的脑袋，想起来今天貌似是周文涛海外画展结束回国的日子。 是啊，早上刚到的机场，晚上有时间出来喝一杯吗？我给你带了礼物。 电话里的周文涛似乎心情不错，看来外国的画展一切顺利。 晚上，我要去打工啊，以后吧，反正机会有的是。 江瑶随口扯了个谎，此时的他并不打算让好友看见自己身上挂伞。别墅的那晚事件太过诡异，他可不想把周文涛也牵扯进来。 你现在还在到处打工啊？之前面试那几家公司怎么样了？ 哼，还是老样子啊，我履历上那个污点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 江瑶苦笑了一下，名牌大学所带来的光环终究很难抵消十年前那场变故所带来的影响，不过他自己倒是无所谓，反正他也不缺钱。 当年他在满18岁时，作为他师父兼唯一监护人的恶魔老太婆便丢下他云游四方去了。这些年来独自摸爬滚打，也让江瑶找出了某条生财之道。虽然这条道多少有点野路子之嫌，但也是在江瑶无法找到工作的情况下唯一的糊口方式。 要不工作的话我替你想想办法。 哎，别啊，我可还没到找不到工作就饿死的地步。一听周文涛的口气，江瑶立刻明白他的想想办法是怎么回事。周文涛在自己穷困潦倒的时候都憋着一口气没向家里低头，江瑶又怎么好意思因为自己的事儿而让好友放下自尊去求人呢？ 真没问题吗？可我为什么觉得你今天说话很没精神啊？ 那是因为其他事情。江瑶看了一眼身上缠绕的纱布，心中叹了口气。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这边确实出了点事儿。我的那位室友萧远，你也见过的吧？他半个月前失踪了。 小瑶，你真的没事吗？ 周文涛的声音忽然有些迟疑。 你不用担心我，倒是萧远的事儿，我很不安。 小瑶， 周文涛忽然出声打断了江瑶，令江瑶也不由得一愣。 小瑶，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我能出什么事儿？江瑶故作轻松地说着，心中却是突然有些奇怪的感觉。周文涛平时并不是那种随意打断别人说话的人，而对方接下来那句话则是让他瞬间从头凉到脚底。 可是你哪有什么室友啊？这一年来不都是你一个人住在出租房里啊？ 你说什么？ 江瑶当场呆立在原地，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 你见过萧远啊？就是那个和我合租的高高瘦瘦的文弱男生。你来找我玩时，我们还一起吃过饭啊。 我真没见过你说的那位萧远啊。我来找你吃饭那几次都只有你一个人在啊。 周文涛肯定地说道。 你还告诉我这房东是个好人啊，所以你才可以没花多少钱就自己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这点我绝对没记错啊。 吧嗒一声，手机从江瑶手中滑落，顿时摔了个四分五裂。而江瑶此时已顾不上那么多，他连忙转身推开房门，一瘸一拐地冲往隔壁萧远的房间。但他很快便感到一股无力与绝望。整间房间空空荡荡，萧远一切存在过的痕迹此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可能。 江瑶彻底混乱了，但他依旧不死心，直接转身出屋，坐电梯来到楼下保安室，揪着那名正在看报纸的保安大喊道， 2606室萧远，您认识吧？你还帮他收过快递，他每次路过保安室还和你打招呼的。 哎，你不就是2606室的小江吗？这2606室只有你一个人住啊。 保安被江瑶的阵势吓了一大跳，正有些恍不过神，却见江瑶脸色一变，伸手拎起了保安室的电话，一个电话拨了出去。 喂，王婶你好，我是您的房客小江。 江瑶手握着话筒微微颤抖着。 啊，小江啊，你前几天打过房租我已经收到了。 房东那开朗的声音传入耳畔。 怎么，是不是觉得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很爽啊？想要续租一年啊？嗨，你放心，价格好说，你想继续一个人住完全没问题。 轰隆一声，房东后面说了什么江瑶已经听不见了， 此时他的脑海中犹如五雷轰顶，眼前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一个残酷的事实。原来他的身边从来没有过萧远这个人。